就说你怎么穿这么多，今天这么热。我说对啊，我说要春捂秋冻。然后我同事反应了五秒说你不是说春捂秋冻吗？我说对呀、啊、 对呀、啊、春捂秋冻应该穿少一点啊， 对。 而且我今天穿着连衣裙，它也是短裙嘛，然后在我出那个家门的一刹那，我就是觉得啊，真的不能在腿上不穿东西了， 对吧？ 很冷。 嗯， 我觉得渐渐的我老了，发现秋裤成为了生活必须。 嗯，那抓紧时间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 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这里是好奇头条号。 对的，欢迎回来。不知道大家最近的心情怎么样啊？ 啊，我昨天的心情超级棒。 有吗？ 我昨天心情简直就是开心到飞起， 就好到失眠是吗？ 你知道吗，我昨天其实很水逆哦。 嗯， 我昨天其实真的是要炸了。我昨天在我导师家，然后大家一起聚一聚， 嗯， 然后后来话题有点干了，于是我就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要求，我说咱们玩杀人游戏吧。大概从晚上10点开始，你知道我已经困得不行了，他们都是头一回玩，然后我开始教他们，让他们上瘾，你知道吗？然后我导师的太太就是我师母，就是再来一句再来一句再来一句，一直都再来一句再来一句再来一句，我又不好意思拒绝，然后就玩到夜里2点多。嗯，夜里2点多我从清华大学附近开车到望京，回到我家乡。我遥远的故乡。 然后悄悄地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水水， 你知道我为什么发微信吗？我给你发微信的时候已经3点多了。 对啊， 就我不知道，我跟你说我睡得太晚了，让你早上叫我起床嘛、对吧？ 对， 因为我为什么2点多回到家，3点多我才进门呢？因为我家电子锁坏了。 哇， 你知道我昨天有多点儿背吗？然后我就 你半夜叫了个开锁王是吗？ 没有，我就耐心等他，就是就跟 iPhone 它好像有的时候会对自动恢复、就是你知道是这个样子的哈。我首先我进不去门了，我当时就想我的天哪，要不要这个样子，我明天早上6点起床，7点半直播，我如果进不去的话，我就直接开车到台里，然后睡直播间的沙发。 OK， 然后第二天早上你来直播间就把我叫起来嘛，我觉得也行，还可以晚起一个小时，是不是？ 对， 然后但当时我又就特别着急，3级你知道吗？就不行了，你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去楼道啊， 怎么可以去楼道呢？雨水，怎么可以去楼道呢？然后我就去，我还下了地下停车场，开着车到我们家的那个小区里面的物业管理中心。我知道那个管理中心有个公用的那个卫生间，我就去那个公用的卫生间去上了个洗手间。 结果卫生间没开门。 开门了，开门了，没有那么背，都3点了。要不然你是想憋死我吗？然后这个时候我想这样吧，我回家再赌一把，如果这个时候电子锁它莫名其妙的好了的话，我就回家睡，如果它坏了的话，我就直接开车来台里。万幸它竟然打开了。 OK， 就可能抽风吧，莫名其妙的。但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可能凌晨3点，我不知道我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也没有喝酒，然后我在我们家那个就是小区里面溜达的时候，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有一种开悟了的感觉、真的，我就觉得人生吧，人生就是这样啊， 最重要的是开心了，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吧。 你回去有没有给自己下碗面吃？ 要不要这么戏剧化呀？我昨天晚上想我要赶快睡觉、我就立刻给你发了个短信，我说我怕我起不来，你一定要打电话叫我起床，然后把手机音量开到最大，然后就倒头就睡了。好奇头条号的第一条资讯是不是太日常化？这里是微微一笑好奇头条号。那如果已经来到这个直播间的朋友，欢迎随时跟珊珊和水水打个招呼哈、咱们还是抓紧时间给大家带来特别新鲜的资讯。 大家就是注意到互联网上最近很红的那个戏精牡丹了吗？ 我很会模仿他，你忘记了吗？ 对，然后我最近和他在玩狼人杀， 炫耀帖。你要是不带我玩，咱俩就绝交。 好 不 好？今天带上你好不好？ 好呀，好呀。晚上就是线下版还是线上版？ 线上版，线上版。 好， 好吧。怎么感觉你的表情从 有一个那个、 你知道本来线上版就想着，哎呀，这有什么好玩的，没意思。然后后来想想，哎、有就行呗。 我跟你说，牡丹就是个戏精。 真的吗？ 他真的是个戏精。 他玩狼人杀的时候 也是戏精。OK， 好 的， 想见识一下。 那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到底起床了没？打个招呼好吧。然后呢，我们第一条这个消息呢，是延续我们上次给大家分享的关于外卖小哥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情况啊。上一次呢，我们是跟大家说过这样的一条新闻，是说外卖小哥在南京还有在不同的城市的统计当中，呈现出了经常违反交通规则这样的工作状况。那目前呢，某外卖的平台是严格的对这个送餐员进行减压，他们限制了送餐员的接单量，那同时呢，要对他们的外卖送餐员进行交通安全培训，然后交通安全考核，并且还有就是配送安全提醒三个板块的考试。那目前这样的办法已经是推下去了啊。那其实实际上外卖小哥在遭遇压力很大的时候违反交通规则已经不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了， 是的， 已经成为了一个行业的这个怎么说普遍的情况。 对， 那 虽然他的确也很无奈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现象虽然很普遍，可是我们说起来依然感到很无奈。 对，有网友就说了，有网友说，其实你知道吗，如果你的就是餐没有提前就是确认你送达，遇到客户不理解被投诉的话，你是要被扣10分的。然后你一共能扣的分，比如说啊，你违反一次交规，现在目前是扣2分。所以说你违反5次交规，换来的是一次投诉。 天哪！ 所以他们就在想说，那与其这样的话，我肯定是愿意违反交规，然后我不愿意去被投诉啊。 明白了，这还是跟这个平台的一些规定有关系。 而且你知道，不是有一个网综节目讨论说，就是外卖小哥惹到你的时候，你要不要投诉他吗？你知道，就是在这个平台上，你投诉一次快递小哥，他最少会遭遇到200元的罚款，最多有可能会遭遇到2000元。也就是说，基本上如果你有一天被投诉，你这一天就白干了。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目前这个平台给小哥减少了订单量这样的一个就是做法，也是让大家觉得是一个好的方向吧。 对，因为200到2000真的是太多了，可是你如果不投诉的话，你又会觉得好像并没有就是你知道，在我的观点当中，我有的时候会想支持投诉，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有必要把我遇到的这个服务的情况反馈给这个平台， 对吧？ 对。但是200到2000又真的是你会有点不忍心，你觉得太多了，所以什么更合理的方式，比如说减少他的派单量，增加更多的外卖的小哥，这样的话既可以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也可以减少他们的被投诉量，减少他们被罚款的那个数额，或许最后他们的收入水平并没有受到极大的影响，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这个工作的质量。 对， 有可能吧。 而且其实我前几天参加了一个就是创业节目的一个录制嘛，然后当中我觉得几位投资人在聊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很感兴趣，那就是一个企业你明知道这件事情做得不对，但是它有商业利益，你要做吗？对不对？特别是那种就比如说不是从0到1，而是从100到102的时候，你到底要不要做这个二，而是你坚持说你不做这个二。 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会觉得可能更有情怀的人，更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更有认知的人，他可能不会做。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能这样一概而论，因为已经从1到2他已经有一了，他不是为他自己做的决定和考量，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可能有一些就是不得已的因素或者是考虑，但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但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世界很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硬行的觉得说你要赚这个二，有可能你100会崩成50。我觉得这是在商界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比如说，如果你现在你还是一直以来对外卖小哥强压，然后你还是不减少他们的订单量，他们的投诉还是这样的话，有可能这个行业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而这个行业出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交通事故，所以这是我们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我看到了，在直播间有朋友来了，不知道你们是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愿太阳说了，发了两个表情啊，特别可爱，一个胜利，一个咖啡，还有一个再俗一点就是范儿，是吗？说了各种各样的，说 那我特别有范儿。 对，哈哈，是有多俗？哪俗？你很洋气好不好？你简直就是 high fashion 的代表。 我最近走的是俗气的路线， 粉色的帽子吗？不俗气啊，你的帽子还蛮好看的啦，就是还是那种就是男生比较适合戴的。 你最近看到某明星的钻戒了吗？ 看到了， 看到了。 你要讲吗？ 你觉得怎么样？ 我只在吊灯上见过。 OK， 我们回来啊，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英国 VA 的一条消息。 嗯 ，VA 博物馆是英国最大的，也是世界最大的这个艺术和设计博物馆啊。它在上周公布了一个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天呐的消息。 嗯， 很开心。 嗯， 那就是微信这个软件成为了 VA 的永久馆藏。博物馆收藏了微信作为它的一个馆藏， 因为觉得它改变了时代，它是一个伟大的发明，是这意思吗？ 对， 好棒，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 APP 会被就是博物馆收藏为馆藏。哎， 因为在之前其实在美国的 MoMA 这个博物馆、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收藏了来自冰岛的乐手，就是歌手比约克的一张音乐专辑的 APP。 嗯， 这张专辑叫做 Biophilia。Biophilia。 嗯， 然后呢就开启了博物馆收藏 APP 的先例。 嗯， 那目前 VA 是把就是微信的这样的一个就是 APP 一个软件吧，然后呢作为了一个就是它的馆藏来展示，是用一个屏幕来展示它的页面，并且旁边配上的是一个气泡狗的一个表情的三张的手绘图。 嗯， 然后像大家 可以说三张气泡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微信有这样的一个表情。 哦， 然后因为这个表情是中国大陆以及整个的亚太地区的华人很喜欢用的表情。 嗯， 特别是在马来西亚、美国、英国等等等等这样的国家的华人，然后他们很喜欢使用。 所以微信现在已经成为了 Victoria and Albert 这个博物馆的永久馆藏啦，所以下一次在伦敦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博物馆里看到了我们的微信。 嗯，是的，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哈。 嗯， 虽然这里不是广告了，刚才这条信息并不是微信的广告哈，但是我觉得一个中国的软件能够变成一个国外的博物馆的馆藏是一件值得我们开心的事情。 嗯， 技术改变生活，它也改变世界，而这些改变会被一些博物馆记录历史的人记录下来。嗯，所以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谢谢花溪电台主播送了金话筒。你也是电台主播吗？就是咱们是同行， 花溪电台吗？ 它叫花溪，就是七夕的溪。 嗯 啊，然后花朵的花，然后它叫花溪，然后它后面有个电台主播的这个备注。 嗯 啊，所以它应该是个电台主播。 OK， 是不是发现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特别的炫酷， 特别厉害？ 有没有马上跟领导说咱们也要做这样的广播？去吧，好不好？我们一起做这种可以看的广播。 早上起来就要化妆。 还有新好类分享的主播，欢迎哦，谢谢你。 OK， 一首 James Blunt 的 Don't Give Me Those Eyes 送给大家。 Staring at you naked, hotel room in Vegas. I love you but I hate it, and we can't tell anyone. Take this love and break it. I don't think I can take it. Go back to him and fake it. Don't tell him what you've done. But when we're caught in this feelingAnd I taste your love, and I taste your love. Whatever the meaning, well it's not enough. No, it's not enough. I want to believe in a thing called love, in a thing called love. Caught in this feeling, in this feeling, in this feeling. Don't give me those eyes, cause you know me and I can't.Room in Paris kills me that you're married, 'cause we know this should be done, but when we're 继续我们今天微微一笑好奇头条号的内容。在今天好奇头条号呢，跟大家分享一条跟咱们都特别特别相关的消息哈，那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平时咱们上飞机是不能玩手机的，对不对？ 对， 是完全不能玩手机的。大家知道这个规定是怎么出的吗？为什么最开始的时候咱们要求大家不能够用手机呢？ 我听到的消息应该就是会影响信号台和飞机之间的那个通讯。 是的，这是中国民航总局在1999年发布的一个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规定的。从飞机门这个关舱门开始，到结束飞行打开舱门时止，飞机上的乘员不得开启和使用手机，就各种各样的可以会主动发射无线电信号的便携式电子设备。其中这些电子设备就包括移动电话嘛，包括2016年8月的时候呢，中国民航局公布了这个民航法的修订征求意见稿，对于手机禁令也明确提出了这个禁止违规使用手机，违反者可能面临最高50,000元的罚款。包括咱们可能看到很多这样的这个新闻，一些人想着我就想使用手机啊，你凭啥不让我使用手机啊，我在国外的时候都可以使用手机啊，然后最后和这个乘务员大打出手，也是有这样的社会新闻的。 没有在哪个国家可以使用手机的呀？ 我有使用过。 在哪里啊？ 手机上我已经想不起来，可能是飞美国还是飞哪儿，就是它有一个航空公司，它你怎么了，你是 停留层是吗？ 不是，就是你只要好像到达了一个稳定程度之后就是可以使用手机。 就是平流层吗？ 啊，那就是 就是你如果有信号的话，你是在上面可以用手机吗？ 有的航班上面是有 WiFi 的， 就是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是不可以用的。对 的对的对的， 对吧？ 对，咱们是全程不可以使用手机。 我们是全程不可以使用手机吗？ 不是吗？ 那我经常在飞机上就平流层以后玩手机。 你玩手机的时候你有信号吗？ 没有信号，但就是手机上有一些东西你可以看的。 对，他有可能会主动。没有空姐抓住过你吗？ 没有。 你看到空姐的时候你完全不把手机藏起来吗？ 我觉得可能也是玩的不多，但是我记得好像我没有全程，就是因为我一般不关机的。 那我要抨击你哦。根据中国民航法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你是要把我抓起来是吗？ 这个从飞机关舱门起到飞行结束打开舱门时止，飞机上的成员不得开启和使用移动电子设备，包括手机，最高面临50,000元的罚款。没有，是这样的哈，它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呢？是因为这个手机使用的无线电还有飞机所使用的无线电同属于一个波段，有可能会产生谐波干扰，这是美国曾经禁止飞机上使用手机的原因。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生任何一起因为使用手机造成飞机通讯导航干扰的一个案例，也没有明确的实验可以证明干扰的危害。但是呢，随着这个飞机的制造水平的提高，飞机自身的抗干扰能力也在慢慢的提高。那此外呢，手机制造的技术也升级了，可以避免通信道的干扰。目前的研究表明，手机的电磁信号对于飞行的这个干扰概率在1/10,000。所以说慢慢的现在我们开始有了一个这样的改观，是不是没有必要限制大家在飞机上面使用手机的权利呢？ 对对， 所以民航给出了一个最新的规定。9月18号的时候，在中国民航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民航局的飞行标准司副司长朱涛透露了说，日前呢，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第五次修订发布，将从2017年的十月份开始实施，就是今年的十月份。这个修订呢，放宽了对于手机上这个飞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的一个管理规定，它允许航空公司作为主体，它把这个权利交给航空公司了。不同的航空公司可以有这个不同的处理方法。允许航空公司作为主体，对于便携式电子设备的影响进行评估。 我很担心。 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和使用政策。你为什么开始担心了呢？你都使用了20多年了，你怎么没被抓走呢？警察叔叔，这个人一直开手机，哎，从来没关过手机。你没有听到过，就是空姐在说：“尊敬的各位旅客，我们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关闭您的电子通讯设备。”没有听到过吗？ 我听到了。 你耳朵怎么那么硬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以前有一个朋友是做空姐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们空少空姐都不关手机。 他在天上是吗？怎么可能啊，空少和空姐是一定关的，这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的。 是啦是啦，开个玩笑啦。我担心的是这是又一次、就是、 你有个朋友是做空姐，我说哎水水晚上吃饭啊，你在哪？我在天上呢。是吗？从此你就不关了是吗？ 我是担心这样的话每个航空公司的要求不一样，就会让我们觉得还挺混乱的。 是的， 其实我是觉得不同的航空公司，我特别不想去了解他们各自的、这个、 不同的规定。 就比如行李可以有， 这是一个出行的统一的标准方式。 对，就比如行李有多重，然后这个可以带，那个不可以带，然后这个转乘可以，那个转乘可以，就我觉得不 OK。 其实是这样子的，这个民航界给出一个统一的回应，他们觉得说啊，这个规定是规定，但是最终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落实，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在飞行的时候使用手机呢？有可能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路程，因为不同的航空公司不同的规定，他们需要进行漫长的评估，不知道这个过程会怎么样。 OK， 那。其实我是觉得用不用手机都是相机的问题了，你知道吗？就是我经常会拿手机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外面太美了，然后我想拍点照片。 真的，我真的好，理由给你100分，但是不能开机现在。我们能不能做遵守规定的好宝宝、啊、 好的，我是好宝宝。 我看到了兵工厂的达飞在直播间了，对不对？他问早了，说山山水水好。 好，在好奇头条号最后给大家带来一条快讯啊。在美国洛杉矶，那第69届黄金时段艾美奖的颁奖典礼的现场，哇，大小谎言 Big Little Lies 获最佳限定剧情。那女主角妮可基德曼、瑞希威瑟斯彭以及其他的剧组演员也上台庆贺。那除了最佳的限定剧集之外呢，大小谎言还在本届黄金时段艾美奖上包揽了其他4个奖项。那其中呢，包括最佳限定剧电视电影女主角奖、男配角奖、女配角奖和导演奖，成为了当天晚上最大的赢家。 恭喜。你看，再俗一点，就是范儿他也说了，说珊珊，我飞美国的飞机上还能有 WiFi， 因为当时我有个朋友，就那天咱们唱歌，我叫来我那个女朋友洋洋，她有一天她说我去美国玩了，然后就全程在给我发微信。我说你不是在飞机上吗？她说飞机上有 WiFi 呀、就还挺幸福的。 不同的公司不一样。 对的，我看到了简雅杰关注了主播，还有沈峰关注了主播，亨学教育蒲老师关注了主播，谢谢。 但你知道我周围比较忙一点的朋友特别讨厌飞机。上有 WiFi 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 就是没法休息了是吗？本来就想借这个机会，之所以不坐高铁，就是不想接电话，是吗？其实我觉得这可以主动选择的啦，他自己想休息就休息嘛。像这种因为飞机上有 WiFi 而觉得很烦躁，因为自己不能休息了的朋友，自制力太差了。他就想我就是要休息，管你有没有 WiFi。来了个新朋友，也是个老朋友。之所以说是新朋友，是因为他很久没有出现了。之所以说是老朋友，因为真的是珊珊和水水的老朋友氢氧化钠来了。 哇，氢氧化钠，早上 好。 好 久不见哦，跟你问个早。 看来还是我要穿的就是这样美一点，才能把你炸出来，是吧？ 你一个大男生，你穿的哪里美啊？你穿的就是 我的这帽子上面这个维纳斯很美啊。 对， 你没有看到我这个维纳斯？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这个维纳斯？ 对，断臂维纳斯的一个造型哈。来吧，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微微一笑，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呢，都会在这里等待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些特别特别新鲜的资讯和好玩的事情。那今天在节目的8点半呢，我们是请到了一个做宠物生意的创业者哈。那关于猫奴和狗奴的故事呢，大家随时可以跟他进行互动啦。 相信我们直播间现在5.2万的人，应该是有。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微微一笑。那在这个时段呢，依然送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光阴的故事》，马上回来。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多愁善感而仁慈难得的青春。 本来就想让大家好好的听这首歌，但是这首歌播出来的时候，我就和水水觉得哇，就好有这种回忆的感觉。 对， 嗯，特别喜欢这种温情的民谣的感觉，希望今天早上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好心情哈。 嗯， 今天早上可能的确是小周末，来了很多好朋友啊，蔡弟的瓜，嗯，早上好，包括元宵，是不是？是我在笑什么呢？我在笑什么呢？等你连续10天来看我们节目，就告诉你，因为这是一个小秘密。嗯、来吧， 想问一下蔡弟的瓜，你是养狗还是养猫呢？ 对吧？ 嗯，元 道告诉我们了， 是不是也在家里面养宠物？ 嗯。抓紧时间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翻滚 朋 友 圈。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朋友圈。 先来， 嗯，我首先要感谢一下有朋友来关注了我们哈，就是还有，其实这个 Mars Joe 一直叫我大哥的那个朋友，就是今天待会儿节目的一个嘉宾，他是一个创业者啊，他做了一个平台是跟宠物相关的，所以对宠物特别的了解，待会儿大家可以和他一起聊了，他估计是在这个过来的路上呢，还有格格小鼠关注了主播，嗯，欢迎你，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呢，也点击关注好不好？每天早上我们都会跟大家聊天了。来吧，翻滚朋友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一条资讯呢，其实也不算资讯啦，是我个人的一个爱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分享这个，我觉得我分享完之后怕水水会生气， 没事， 我想跟大家就是 我今天喝了小米粥， 我想跟大家不是吃的、 嗯、 如果是吃的的话我就不会生气了，因为我也很想聊吃的的问题，我要跟大家揭秘我国现实生活当中真实存在的5大奇门冷兵器。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你真的觉得有意思吗？ 就是奇门遁甲呗。 对啊。 嗯。你知道我最近有一个朋友正在学奇门遁甲吗？ 奇门遁甲听起来是一门课吗？ 奇门遁甲是， 我知道，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武器、嗯、对不对？ 然后他拿出，然后我就说， 他有那么多精力学这么多种奇门遁甲吗？ 不是，奇门遁甲分很多类的。 对呀、 啊、然后呢我就听着我觉得哎，好像有点意思是吧、嗯、他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给我普及这样的知识、 嗯、 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开始让我给他报电话号码、 嗯、 然后他就看着我的电话号码给我就是说什么你最近怎么样啊，身体怎么样的时候，我真的就啧啧啧了很多下。 嗯、 我就觉得说奇门遁甲你好歹也拿点，就比如说我的生日之类的吧，你拿电话号码名头换了呢。 来 电话号码、 跟大家看一下这个今天我想跟大家揭秘的现实生活当中真实存在的五大奇门冷兵器哈。第一个跟大家看一张图片吧。啊，我们的是这个微公众平台上面视频直播是可以看到图片的。如果你在听的话呢，也没有关系，通过 FM98.2 或者 AM927 都可以收听，我会尽量的跟你描述。那你如果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是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看的话，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五种我想跟大家聊的国内存在的奇门冷兵器了。其实听起来完全没有就是武侠小说里面或者是电视剧里面看起来那么酷炫，让我们看看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好不好？第一个，哎，这是一个红衣中年男子，举了一个刀，这个刀是什么造型呢？这个刀呢是龙头鱼尾形，特别长，估计可能是得有1.5米吧。这个刀极具中国特色，它曾经在全国乃至世界多个兵器发明比赛当中获奖，得到了世界知名冷兵器专家的高度赞赏。这个刀叫做龙头大铡刀。 所以用这个刀的人是有什么样的精神问题用这么大的刀呢？ 那也没有40米长刀， 就是我两根针 好不好？你就喜欢那种就是梨花带雨针是不是那种感觉？ 但搞不好他可以用这个刀挡住，因为这个刀还可以当盾用。 对呀、 对， 刀片那么宽。这位手举龙头大铡刀的呢，是该冷兵器的发明人吴昌海先生，是一名武术爱好者，曾拜师气功长拳门下，因受其经典电视剧这个包青天的影响，花费了半年的时间研制出了这把龙头大铡刀啊！我只是特别喜欢这些名字，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第二把刀长什么样子呢？长这个样子啊！哎，看起来也是一个很长的，有点像木棍了，其实啊、然后呢，它也是两个尖头，有点月牙头。可是呢，在这个把手上面呢，还有两个，怎么说呢，也是像那种镰刀似的镶在上面。这个刀呢叫做乾坤日月刀，这个冷兵器是在明朝时期就打造出来的，在民间非常罕见，是四门拳中单传的兵器，世界上真品数量非常少。拳刀长呢大概是2米，两端呢是有对称的这个弧形利刃，中间呢有两个月牙形状的护手，而且护手的上端也是锋利无比的利刃，防守和攻击性都非常巧。雨水，你在笑什么？ 我在笑，就是这个刀的正确用法应该就是握着两个把手，然后自己转竹蜻蜓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靠近了，对不对？除了天上可以用轻功的人逼近你之外，对不对？ 是的，是的，就是有这种各全方位防守的意思，是不是？ 胖子控说，珊珊比想象的要漂亮。 真的、 那你的想象力不够丰富哎，就是珊珊怎么可能只是比你想象的要漂亮？ 就是如果大家见过我的话，你们就会知道本人比视频上更好看，视频上比想象中好看，是有多拼呢？我看到了蔡记的瓜说私信给咱们一张图片了，是不是啊？ 好，我去查一下。 好的。来吧，看到了第三个冷兵器哈，跟大家就是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其实就小很多了。刚才叔叔不一直说那个太大了吗？ 冷兵器， 谁说的？我们分享完了龙头大铡刀和乾坤日月刀了。 对，现在是第三个。 现在是第三个呀， 来第三个。 第三个长这个样子，这个呢就看起来小一些了哈，是诞生于明清时期的兵器，操练起来两者一直形影不离，很像鸳鸯啊，故此得名。它是 刀呢？ 子午鸳鸯钺， 好的。 它其实没有刀的感觉，它有点像那种飞镖，可是是那种就是一个 X 型的飞镖，大家能想象吗？那个 X 是一边大然后一边小，中间就可以形成一个把手的感觉啊。它是八卦掌门派传奇人物董海川所研制的，也是该门派的最独特最独有的一款冷兵器。在近年热播的这个电视剧师傅当中，廖凡使用的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款冷兵器。 你看师傅了吗？ 我没看， 好像第一个第二个也都有。 有是吗？乾坤日月刀和龙头大铡刀。 就是龙头大铡刀有。 好吧，来看下一个，我们快速的看看这个兵器哈。这个兵器看起来很像哪吒用的，不知道莫名的为什么。 这兵器很炫酷哎。 这个兵器其实就是刚才那个日月乾坤刀掰成一半然后缩小啊。对不对？ 我很喜欢白色。 它其实是对，它看起来有点白白的了。然后是因为利刃造型很像月牙，所以叫做月牙刺啊、很简单的一个名字。而且护手的两端是有锋利的尖刺的，故此得名。是我国民间流传较广泛的一种冷兵器，攻守兼备。护手部分呢，内部是金属材质，外表呢是木质材料包裹，这个使得握持更加的舒适。需要注意的是呢， 操练的时候哈，这个月牙的利刃就是朝向外边的啊，大家不要朝着自己去操练。可是其实除了这个武术的专业的爱好者，或者是专业的武术的从业的这些人员，专业的武术武功高手，正常也不会操练这些冷兵器，对不对？ 我觉得你搞得好像现在真的是有人在操练。 下一个大家看起来可能就会非常的眼熟了，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见到过，哎，长这个样子。这个叫做杆子鞭，这是一位武术爱好者的图片哈，手持的就是杆子鞭，它是将棍和鞭子完美的组合在一起的啊。之所以说大家会对它比较熟悉，那造型其实就很熟悉了，它是这个一个棍子，然后加了一个鞭子的延长线的感觉，回族的朋友可能会更加熟悉啊，因为据记载呢，这样一个兵器就是由一个牧羊人发明的，是在赶羊的鞭子的基础上改进而来，因此呢也常被称为西域鞭。我就是觉得这些很酷，很喜欢江湖风的感觉，你知道吗？ 这话题应该叫王岩和你聊， 是吧？ 还金庸迷嘛？ 对呀、啊，我觉得很喜欢各种就是江湖风的歌曲，送大家一首那个《醉拳》，好不好？ 好，是你自己唱吗？ 好啊，对啊，我自己唱啊，不行吗？我颠颠又倒倒，好比浪涛，有再多的不止一笑，我一下低一下高，摇摇晃晃不肯倒，九里乾坤我最知道。 刀 来吧，那这个时段呢，先跟大家分享了冷兵器之后呢，马上还有很多有趣的话题跟大家聊哈，不要走开。 我要问一下大家， 你要问吧， 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思考过如果自己要配一个兵器的话，你想用什么吗？ 我很喜欢这个问题，非常喜欢， 因为我想过，我和很多朋友都聊过， 我非常喜欢。 你觉得你会用什么 鞭子？怎么了？ 女生用鞭子很酷是吗？ 女生用鞭子很酷，而且是你知道看很多电视剧里面是不是那个你记不记得《还珠格格》有一次来了一个西域的公主，就性格有点很像赛亚，对赛亚用的就是鞭子，然后他把小燕子打得满地逃跑，而且那个鞭子女生用的时候，那个鞭头如果很漂亮，可以做一些就是那种编织民族风的编织，然后还可以就是握在手里收一下，如果弄得好的话还可以缠在腰上，对不对？就很便携呀、啊，很秀气，像选了一种配饰。你呢？ 我觉得女生选兵器思路很棒呢、啊， 很秀气。 我觉得我会选剑。 为什么？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剑总会让我觉得很帅，而且就真的会有各种各样的剑法， 一削一剑走天涯，回到了《还珠格格》的回忆当中。 对， 我第一部的削剑，我真的是爱死了。 是吗？ 哎呀，我的妈呀，要醉了，你知道吗？削剑哥哥太好了。就那么死心塌地的守护着自己的妹妹，谢谢笑口常开对主播爱不完送礼之余还分享，谢谢紫檀剑走分享了主播，最要感谢的就是要酒找我阿西关注了主播，因为我们很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哈。然后双炮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文艺范儿，孙家军添加的是好声音，还有明同学分享了孙家军银凤凰关注了啊、谢谢大家啦，还有冰冰关注了我们，开心。 OK， 一首 James Blunt 的 Lose My Number 送给大家。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马上见。 Did you forget to call me? Oh baby, did you lose my number? Don't tell me that you're sorry. Whose covers are you sleeping under? I was just across the street and I just wanted to reach out, thinking we could get togetherSaw that guy you talked to. Everybody knows I'm jealous. And I know it's not all about me. I know that you don't come easily. But you reach for the stars if it's worth it. If you're gonna act like we're just friends, throw away the messages I sent. If you're playing a game, then it's working. Did you forget to call me? Oh baby, did you lose?Tell me that you're sorry. your modern friends to hang out. And I guess what hurts the most is I know I've just been ghosted. Who knew you could be so callous? Did you forget to call me? Oh baby, did you lose my number? Don't tell me that you're sorry. Whose covers are you sleeping under? You know I just want someone that Hello，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条消息呢，同样是关于微信的。我刚刚提到微信已经被 BA 管藏了。 是的。 那它最近呢是开始宣布要进军的是搜索这样的一个领域。 嗯。 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在我们的微信上现在已经多了一个叫搜一搜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嗯。 我原本一开始还以为说，哎，这是哪一个？就是类似于小 摇一摇、找一找，是吧？ 对，小程序。后来发现它其实实际上是微信在认真的开始做搜索了。 嗯。 那目前呢，就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天气预报、查询日历，然后比如说汽车信息的查询等等等等，用户只要输入时间、地点加天气，或者是日期、节假日关键词， 嗯， 或者是车辆的这个品牌和型号，就可以获得相应的信息。 嗯 嗯，就还是挺方便的， 特别方便，感觉好像把生活就是弄了一个一卡通的感觉。 我感觉好像现在微信真的是一步一步就步步为营的，就是去侵占我们。 你知道吗？越来越这样，其实我开始慢慢产生一些害怕的情绪。 我也害怕。 你看，比如说微博，就现在它前一段时间不是出了一个规定，引起了很多很多讨论嘛？就它要求大家在微博上面上传的视频内容自动归它版权所有，而且你上传的视频内容不能在其他平台上上传。 嗯。 所以大家就讨论特别热烈，你这样占用我们的版权是不合理的。然后他们的确也修改了这个规定，可是我慢慢就会想。像微信这么强势的软件，它会真的会控制我们的生活、啊、我会有点害怕了，但是不管怎么现在方便先用起来吧，是 不 是？ 对 不 对？嗯，它其实实际上现在微信的新的版本、嗯、你在打开这个发现的这一栏以后啊，你会发现其实它从原来的，就比如说啊，原来有朋友圈扫一扫、摇一摇附近的人、漂流瓶、购物、游戏这样的、嗯，我们可以开一张图了。 嗯， 然后呢，现在就变成了只有七个这样的功能。 哦， 看到没？ 啊、 哦，就是那个只有七个这样的功能。就比如说，它现在改成了朋友圈。没有关系，我这边跟大家说好了。 嗯， 朋友圈扫一扫、搜一搜、购物、游戏和小程序。 嗯， 这六个吧。嗯、Sorry， 数学不好。 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相守 六七。 对，就改成六个了，是吗？只有六个功能了。 对，然后你如果仔细的解析一下它的这六个功能呢，你会发现，首先朋友圈是它的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嗯 啊、嗯，然后呢，而且是引流最大的引流、嗯，然后扫一扫呢是针对的是微信的支付， 嗯 嗯。然后这个购物，这个是它和另外一个网上的这个购物商城的一个入口。 嗯。 然后呢，这个是和马云爸爸对着干的战略。 嗯。 嗯，然后游戏是腾讯最大的收入的来源。 嗯。 然后小程序是现在的微信力推的工具型的。 明白了。 网站。 嗯。 然后以前也是微信生态所欠缺的地方。 嗯。 所以说现在微信就决定说我要开放这样的一个搜索的功能，而且我要认认真真的给大家去做搜索这样的一个。 是的，微信的功能越来越齐全啦。我看到了有个叫做小，他的名字后面是两个就是方框哎。 嗯。 然后但是我就是很想念他的留言，为什么呢？因为 他 说， 因为他说主播好帅啊。 胡说，你认不认真的是俩字儿。真的， 这俩字儿不是合起来读帅吗？ 哎、你是一个大老爷们儿，我是一个小女生，有必要跟我争宠吗？在这儿， 有必要。 他说的是主播好漂亮呀、嗯，谢谢你。那可以关注吗？ 我刚才问说今天镜头咋了？我们俩也发现这镜头出现了一点点， 对，稍微有点偏是吧？啊， 但是我反而觉得今天的镜头其实 somehow 效果很好， 很洋气、 哎，有没有？ 就是你拍照的时候也不至于经常把人拍在正中间嘛，这样很洋气，对不 对, 对不对？ 来吧，抓紧时间的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我看到的比较有趣的在朋友圈的这个内容哈，朋友圈当中呢，我看到两条内容都特别特别有趣，都跟学有关，一条是关于小学的，一条是关于大学的。关于小学这个呢，是这样的，浙江一个小学发 布了一个公约， 先去开车去小学。 对，我们开车去小学。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到达浙江的一个小学，金东区实验小学，发布了一份公约，让家长告别检查作业实验小学教师公约之作业篇。他们说了，认真批改作业是每一位老师的基本职责，我们希望学生拥有这样的认识，检查作业呢是我自己的事情，不是妈妈的事情。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改变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的现状，取消规定家长为孩子家庭作业签字的要求。 你爸妈有帮你检查过作业吗？ 我爸妈没有帮我检查过作业，因为我很认真做完所有的作业，但是我的作业真的是那时候是要求家长签字的。大家那个时候上小学的时候，作业经常是要求家长签字的吧？就是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信息会比较那么热哈？是因为引起了90后的一个集体的回忆。小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费劲，每次做完作业还得家长签个字。 我 记得那个时候 特别烦。 特别烦是吗？ 我妈特别烦。 为什么？ 就是她从来都不检查我的作业，然后还要签字。 对。 然后有的时候她比如说她打麻将打晚了以后，我得早上还得摇醒她，我说你妈你要给我签字。 你妈说是不是妖姬胡摇醒她可还行。的确是很多这个网友也给出了一些自己的这个回忆哈，比如说有位叫朱先生的网友说了，说女儿的学校要求签字都是她自己签的。那个时候呢还有这个朋友说，我小时候啊模仿的最出神入化的就是我爸的名字。你们有替家长给自己签过字吗？我在试卷上是有签过的。 有有。 突然觉得自己都是坏宝宝是不是？ 当然有。 而且呢其实有这样比较理智的声音哈，比如说一位李先生网友他说了，现在孩子的学校不仅要求家长签字了，还要纠错。其实很多作业呢都是给家长布置的，孩子根本完成不了。很多时候你让家长说我要回家了，为什么？帮孩子做作业你知道吗？其实家长不，孩子不会呀。 我妈妈跟我说，她说她现在的同一个办公室的那个阿姨，就是每天都在帮她女儿做作业。 会做吗？关键是会做吗？ 就是那个阿姨发出的感慨是说，女儿要升4年级了，然后她的水平越来越有限， 越来跟不上了， 越来越做不了了， 只能做到小学结束， 越来越不会了。 然后还看到了一个网友说了，说有一次呢，我忘了让家长签字，然后老师要求必须签，我爸爸就赶到传达室帮我补签的。好辛苦啊。大家觉得非得让家长在小学生的作业上面签字这一项规定是不是应该取消呢？ 我觉得应该取消。 应该取消。你觉得应该取消的话打一好不好？在直播间的朋友们 好不好？ 如果你觉得 不应该取消， 对，不应该取消的话呢打二，告诉我们你的观点，我们非常想知道了。 一 你喜欢一一是吧？听到了吗？著名主持人依依，他喜欢你。来吧，刚才是关于小学的消息哈，大家可能会慢慢的需要看看你们的想法吧。我们看看一个关于大学的消息，这个大学呢有一个辅导员走红了，是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的一名辅导员，他叫做顾鸿渐。他被班上的同学亲切地称为舅舅，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班上的同学呢，刚好和他的外甥女是同岁的，本来就很亲切，然后又是艺术学院的。他最近呢走红的，并不是因为他亲切，也并不是因为大家叫他舅舅，而是因为他别出心裁的让同学们手绘请假条。 OK， 手绘请假条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在上学期间呢，请假是常有的事情吧，就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生病啊、兄弟姐妹结婚啊、参加其他活动等等等等。那这个顾鸿渐辅导员呢，2015年的时候开始在浙江理工大学的艺术与设计学院当辅导员。从那个时候呢，他要求学生交上来的请假条要用手绘的形式发挥他们的特长，因为他觉得艺术生的生活呢要充满各种各样的艺术。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哈，我给大家找了两张他当时收到的请假条，这张呢长这个样子，画了一幅卡通漫画，这是一个在看病的漫画啊，排队在这个医生的办公桌前开始看病诊脉，然后是医院各种各样的医院，还附了一个理由说顾 uncle， 顾叔叔、顾舅舅，我要去这个看病了，做检查，希望能够批准。包括还看到了其他的，比如说呢，他在军训期间收到的一个学生画的呢，很像也是简笔画，就画了一条腿磕碰在这个柱子上面，而且用简洁的线条呢画出了骨骼的形状以及裂痕。就是一个腿碰在柱子上，咔嚓，一个骨头裂了，还画了一个就是类似像闪电的那种 退出新校的感觉啊，表示腿折了，底下写了一行字，望顾老师批准，动法一般啊，某某某某某。慢慢的开始就收到了各种艺术风格的各种作品，我给大家找了一个很温暖的哈。这个为什么很温暖呢？它是一个需要解读的一幅画。这幅画首先是一个类似彩色铅笔或者是蜡笔画吧。你笑什么，水水？ 没有没有没有。 你觉得很可爱是不是？ 很可爱。 你来解读，你来解读。 我觉得我看不太清。 啊，对，那我把手机拿给你，这样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哈，对不对？你可以解读一下这个漫画画的是什么。 OK， 这个漫画画的是，就是他要去结婚了，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他要参加婚 礼。哦，他要参加婚礼。 是是 是，对。然后他就是还写了一个望男神批假。他说他要从 school 从学校去千岛湖参加一对朋友的婚礼。 哎，大家看到了吗？就是在这幅画呢，它是一个竖版的哈，3:4的比例。然后底下一个部分画的是学校，然后呢和千岛湖之间有漫长的一条路，一个小人从这个学校出发了，要走去千岛湖。然后画的主要的这个部分的画幅呢，呈现的是一个婚礼，有新郎和新娘，说了这个 Friday 这个星期五，然后还画了许多这个观众，哎，抱着小孩的呀，带着气球的呀，一片这个喜庆祥和的气氛，意思就是我要去参加婚礼了，希望辅导员您可以就是准假，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创意啊，我去参加科目三的考试啊，然后画了一个小汽车，还有婚礼呢，弄了一个请柬给他，中间做了一个大红字的那个红喜字，还有那种可以折叠的，你知道吗？就是很像音乐贺卡的那种，也让他觉得这些学生很有创意。大家觉得很有趣吗？这就是我在朋友圈这两天看到一条关于小学，一条关于大学，非常有趣的事情了。 很有意思。 对， 我觉得请假条其实实际上是真的是能够反映大家的一种就是精神状态。 是的， 对吧？ 对，就是我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请假。可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因为这种还是比较有趣的事情，可以这样调侃一下。如果真的是很严重的事情，直接请假肯定 是 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既然说回了校园，送大家一首非常清新的歌曲好了。待会儿呢会请到一位做宠物行业的创业者跟大家聊猫奴和狗奴的故事。那现在先送大家一首《白色球鞋》，如果喜欢宠物的，待会儿回来喽。 OK， 一会儿见。 总算明白美好的事物好像大部分都在青春时候发生，那天无意中翻出了那双发黄的白色球鞋，依然还有心跳温度，和他一起走过这城市许多的路，他总低着头听我的梦和心事，那一天笑着对我说，随我的白球鞋的脚步好像可以走到幸福，忽然他让我感觉自己已不再孤独，在未知的明天去天主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变成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如今大了那样感动难重复，幸福和那双球鞋放进最深处。 自己孤独。你是否已走到你要的幸福？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变成城市换成另一种。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王掌坤，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于这里。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来到的是早间的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要回复一下助理豆狗爹来了吗？狗爹已经来了的珊珊。 嗯，大家好，我是已经在我们的留言区回复了助理豆狗爹已经来了的水水。 嗯，是的，如果想看到水水的回复呢，可以去看视频直播哈。啊，再次重申，如果您是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看我们的这个音频 FM 98.2或者 AM 927啊，看着收音机好好听一下，对不对？那如果想看视频直播的话，想跟我们进行互动的呢，可以在982魔力工厂微信公众账号上面看，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跟主播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实时的互动， 对，完全实时，我们就一直在盯着屏幕看你要说什么，好不好？ 没错。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狗爹。为什么叫狗爹呢？因为狗爹是我的同学哈，然后他是一个宠物交易平台 宠物用品 啊，宠物用品平台的创始人叫做宠之道啊，高茂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早上好。 嗯，为什么你知道叫他狗爹呢？是因为他就基本上，如果大家买到了这些常见的宠物用品，你在不同的商店买的，也应该有很多都是他供的货。 哇， 对，然后他就，所以就我班戏称他为狗爹，确切的说是我们老师给他的这个封号狗爹啊。然后有一次我跟高茂祥吃饭，Mars 吃饭，然后他说，我说还有谁呀、啊？ 他说还给你还有一个朋友给你介绍一下。我说干什么的呀？他说中国狗绳和狗木业之王。听起来领域特别细分， 很厉害。 是因为我圈子里身边都这种人、 嗯、 狗链子、狗绳、狗粮、湿粮、干粮、玩具、还有驱虫药等等各种各样的，以后给你介绍各种狗之王。 怎么还有湿粮和干粮呢？就是你知道我作为一个不养狗的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些专业术语。 这个我知道。 来，水水同学请抢答。 一般好像湿粮就是比如罐头里的呀，然后那种是有水分的，对，看起来湿哒哒的。 没错没错。 然后干粮就是很典型的一袋一袋那种，一粒一粒的。 嗯， 哇塞，现在都是男人比较了解这些居家的事情。 我们家养狗了 啊、哦，怪不得、 我们家养狗，但是我们家不买狗粮， 为什么？ 因为它都吃我们的东西。 哎，人到底可不可以把自己的食物给狗狗吃啊？ 就你别放盐，就你炒菜的时候你先不加盐， 都会抢答了。没错，就是其实都是可以吃的，因为狗是杂食动物。不过有很多的东西是不建议狗来吃的，比如说盐分，就刚才所说的、那狗呢可能不太好消化这些东西，但我们人吃的东西是很油很盐的。那这两种口味的东西呢，狗狗可能会表现得很爱吃，但其实是不应该给它吃的。那到老了之后会产生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但是很痛苦的问题，就你看它颜色越来越浅、啊或者掉毛、啊严重的可能会有很多比如说糖尿病一类的问题。啊那是很痛苦的。 所以说狗还是要吃专业的狗粮，猫还是要吃专业的猫粮， 对，或者是水煮鸡胸肉 啊， 好 健康，吃起来跟水煮也差不多，是不是？ 之前我妈妈就比如说炒饭的时候，然后她就给我盛一碗，然后没有盐的，我自己放一点什么什么调味的，然后她再加几颗火腿肠，炒完了再给我们家狗吃。 哇，炒的好像就是感觉好像就是伙食很丰富的样子嘛。 对啊， 但是现在知道这个正确的了，其实并不要完全给它吃人的食物，是不是？好吧，咱们先从一个比较生活化的问题开始聊起吧，就是你们养过什么宠物？养过狗狗或者是猫猫吗？好不好？来， 我们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养过什么样的宠物呢？ 来吧。 那所以我当然是都养过啊。那虽然说我先道个歉啊，今天会过敏严重，所以我间歇中会不断的擦眼泪， 热泪盈眶。 对对对，大家可以理解成我是因为第一次来到直播间，非常非常感动。 我刚刚 为什么我 一直 热泪盈眶？ 刚刚一直 在哭， 兴奋来到直播间，然后 别再哭了，妹儿，我要做成表情包了，你知道没？ 然后渐渐的，我看他眼眶就红了，然后紧接着眼白也红了。整个眼睛都哭肿起来， 哇，眼白也红，这个演技，我觉得我可以上更多节目了以后。 其实还好，就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节目爱的深沉啊，对不对？ 其实真实的情况下是，为什么我的眼睛总含泪水，眼白也红了？是因为我对狗毛过敏。 真的对狗毛过敏？ 非常不好意思的说。我竟然对狗毛和猫毛过敏，不过有时候严重，有时候比较轻啊。今年我比较严重一点啊，大概有两三周时间。我们从亚洲宠物展回来之后呢，我就会身体这个眼睛比较敏感啊，一直到现在。 你是做这个行业的，然后你还会对狗毛和猫毛过敏，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这意味着你的创业之路是要充满泪水的？ 这个 听起来 对，经常投资人 一个好兆头。 经常投资人会告诉我，哦，我很看好你，因为你在拿生命创业，说你爱他们爱的深沉。 我喜欢这个解读。那你刚从这个亚洲宠物展回来哈，亚洲宠物展上有没有什么看到特别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看到，就因为今年的亚洲展这个会限制很多活体进场，不像去年前年有很多活体进场，但是活体多了之后呢，狗狗会中暑。那去年 在哪里啊？今年的亚洲宠物展？ 在上海， 在上海， 在上海。对，然后去年我们其实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在我们的展台旁边摆了几十个冰水盆，然后让很多狗狗来喝水，然后救了很多狗狗。这个，但是还是有很多狗狗在。 为什么要摆冰水盆？ 因为他们中暑会很痛苦。中暑对于狗来讲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事情。 中暑的狗什么样啊？ 就挂掉了，很多就会啊。 就是它平时很怕热，对不对？ 对 对。 哎，装的好像。 其实它就是在用舌头散热，因为舌头是它全身唯一可以散热的地方，是这意思吗？ 对的。 所以它一直在散热。那多少度狗狗会中暑？亚洲宠物展是户外的吗？ 哦，其实室内的。但是这个人和狗太多的时候其实是很难控制的。那么今年呢，这个其实有效的控制了这一点，然后只限制少数的狗狗才可以进场。那么我们今年看到的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是变大了特别多。我记得这几年如果没错的话，每年都在翻倍，展台都在翻倍。今年我们是包了整个应该是博览中心的 应该是八个厅吧，我们就很震惊啊，说明现在中国养狗的人太多了，实在是，然后八个厅都爆满，最重要的是八个厅挤满了我们以前没有看过的各种牌子和商户，当然我们也是其中之一吧。然后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宠物用品的这个样子颜值都提高得特别快，可能包括现在有很多宠物店，以前呢很大家感觉像杂货铺一样啊，里面狗粮是散装的，像我们以前打酱油一样，是十几年前是孩子打酱油是散装的， 散装狗。 那么现在这个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啊，这个 VR 设计品牌都非常好，那现在就呈现这种状况。 你有没有看过就是颜值最高的宠物用品在今年的亚洲宠物展上面，你有印象最深刻的吗？ 那我们做的很多产品都是这样子的。 那比如说我和水水以前会经常分享一些国外的设计，我像当时分享过以前类似那种给猫做的，就是它会玩的那种架子， 猫爬架， 对对，猫爬架，然后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就完全像个艺术品一样。 是是是。 做的没有什么颜值特别高的宠物用品？ 也有的，也有的。我们有代工一些，我们有找这个一些国外的品牌啊，他们有做一些比较另类的东西，尤其是猫奴，很多时候呢会对这种东西发狂，因为猫奴呢这个在家里地位是最低的，一心服务主子，满全世界找为自己主子好的东西。比如说有些猫爬架，它是跟整个室内是混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就会让你的整个房间变成为猫主子而造。那么我们呢只是这个猫主子的空间里的一部分，那这种猫爬架可能就不是一个一体的猫爬架了，它是镶在墙上的等等等等，这种话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明白了。你看其实猫奴或者狗奴这个话题会给大家很多的这个反应哈。四个瓜说了，第一次给我家狗狗洗澡的时候，我的两个胳膊都过敏了，所以我曾经看到一个创业项目，就前两天跟 Mars 聊起上门洗狗。这个听起来挺好的项目。 我觉得如果有上门洗狗上门洗猫这种服务，我一定叫。 会用什么很麻烦对不对？ 因为给猫洗澡真的太麻烦了。 是的是的是的， 给猫洗澡真的太麻烦了。就是我每一次给我们家猫洗澡以前的时候就像要它的命一样就是 你知道我真的特别喜欢你给我表演，就是猫长当时你给它洗澡它会怎么样啊？ 它就这样， 哇，好像 一样呢，就完全仰望星空啊， 死死的就抠在那个盆上， 抠着呗，就抠上呗。 然后过一会儿他就，你知道他就一下 就雇佣下去是吗？就是一个位 起来，然后他就要走 啊， 然后你就一把抓住他，把他拎回来了， 对对对， 他又这样。 就趴在那儿是吗？ 你水水描述的太像了， 是吧？你们家猫也是这样的，对不对？ 对，因为猫是一个特别敏感的动物， 它特别讨厌你给它洗澡。 绝大多数猫都是非常怕水的，这个时候这是表现之一，还有很多表现，就是还有一些猫比较机敏的，就会这个一直各种扑腾。基本上洗完之后我们自己先湿了，然后猫还没怎么湿，这是很常见的状况。 那到底应该怎么洗啊？ 其实我们建议啊，就是因为前两年其实很多创业项目是做这个上门洗狗的，我们其实当年考虑过其实这个东西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考虑，狗和猫它如果在自己的环境下它会安定一些，如果把它带到宠物店，可能它有少数特别敏感的它会更加激动，那么这一点是好的。但是有另外一点呢，在当时在我们这个消费层面上可能没达到，就是其实上门洗狗的成本更高因为这个美容师他需要翻山越岭在北京这种交通下拎着大包小包过去，还有一个呢就是设备不太能满足因为这个其实尤其在简单的修剪的时候，它需要一个美容台，还有大功率的吹水机跟我们人类的吹风机是不太一样的， 是那种可以把脸部的肌肉都吹的就是那样， 反正就是风很大那种东西第三个呢，就是一般呢希望有两个洗手间的家庭才比较适合这么做，因为吹完之后满屋都是毛这个其实尤其像我和水水这种敏感的人可能鼻子会受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大多数的消费者还是去了楼下的宠物店，但他们更痛苦的呢其实有些时候是宠物店的环境不够好所以说后来我就演变成我们在帮很多宠物店在改造他们的环境，然后改造他们的货架改造他们的收银的体系等等。然后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每个社区不像以前了找不到宠物店现在应该每个社区都能找到好多宠物店 明白了。我看到了在这个直播间里有很多朋友已经来了，基因那点事儿，还有兵工厂的达飞还有胡银辉这都是我们同学，你知道吗？你看他号召力多强。但是也有我不认识的，比如说彪悍人生刚才说了蔡妹妹我看见你了， 对， 那所以他跟蔡弟的瓜可能是朋友。 对，彪悍人生和蔡弟的瓜两个人已经聊起来了 是吧你们俩好好聊着。养过狗养过猫吗？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中国狗爹高报价 对， 国外的也可以 其实刚才就是茂翔提到了一个概念哈，他说了这个猫奴都是 服务主子的， 对，服务主子的、嗯、啊，然后他在家里的地位是最低的、嗯、所以猫奴和狗奴真的是有这样的区别在吗？就是养猫的人和养狗的人对于宠物的态度 大。 你说你先说说你的观点来、嗯、 就是 你觉得区别在哪？ 自从就是我在家里就是当了大概大半年的狗奴，我就真的觉得自己就是在35岁或者40岁之前、再也不要养狗了。 为什么？ 因为狗吧，就真的是那种，就是它要黏着你，你就必须要和它玩，你不和它玩就不行的那种。 对呀、啊、对呀、啊。 然后猫 会眼巴巴的看着你。 然后猫是那种你要求着它和你玩，它才会和你玩。 有可能这样它都不跟你玩。 对，这样都不跟你玩。但是猫如果它要跟你玩，你就必须要跟它玩。 没错。 为什么？要不然会怎样呢？ 要不然它会生气。 生气就生气呗，看谁先说话呀。 我跟你说，猫生气很严重。 会怎样呢？挠渣吗？ 它会在你枕头上撒尿。 而且猫的尿是我认为最强力的生化武器，在这个世界上，我认为尿 真的很大，是吗？ 而且亘古流传下去，那个味道 洗不掉的。 就没有什么宠物用品洗 掉。就有一段时间我没有给它就是很频繁的换猫砂，大概可能就懒到一个星期给它换一次的时候。 哇！ 然后就是那段时间嘛，然后它就真的是有一天就是当着我的面，在我的床上尿。 就是憋着是吗？啊，然后等你回家晕水，你不给我换猫砂，猫砂已经臭到我待不下去，我要让你的窝变得很臭很臭才行。 对，这个意思。 猫砂到底应该多久换一次啊？ 两三天吧。 其实应该是一天两次了， 两次 应该是一天两次，因为但是也根据这个猫砂的情况、 这个时间， 其实这样子，刚才说到猫奴狗奴的区别啊，其实有一个以前特别流传的一个很长时间一句话啊，叫做这个，如果你对一只狗很好，狗会觉得哎，你一定是天使啊，你对我这么好。但如果你对一只猫很好，猫一定会觉得哎呀，老子一定是天使啊，你对我这么好。这就是猫这是猫和狗的性格的区别啊。然后狗会一直哈着我们啊，一直哈着我们。这养狗的人呢一般会属于是比较热情的啊，我有无限的精力，所以说我才能养狗啊，因为狗一直哈着我，我一回到家我就一直陪它玩嘛。 对。 但猫的话呢，基本上呢就是好处就是不用费太多精力，因为猫呢基本上是不会鸟我们的啊，少数时候它会鸟我们。但是那个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种猫的性格反而更容易调动起这个人类的这个巴结它的欲望，就导致我们统计的是猫奴花的钱往往比狗奴要多很多。 猫奴花的钱真的会比狗奴多很多，因为猫需要很多玩具。 怎么跟人谈恋爱一样呢？就 是这样的， 就是骄纵惹人疼，猫咪 批 呗。 哇，珊珊很懂哎。 对吧？就一定要骄纵哦，我不理你，然后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没错。 虽然不能对对方好，一对对方好就弱爆了，是这意思。 所以说叫这个绳不能一直撑着啊，要蹬一蹬，松一松，蹬一蹬，松一松，猫就很好的拿捏到了这一点。 我看到了蔡记的瓜说大家都把自己的宠物照片这个私信给主播看看吧。如果你们真的有宠物的话呢，也可以真的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的留言区呢，可以直接把照片发给我们哈。 对，赶紧去搜索982魔力工厂。 是的。 我们就可以在魔力工厂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平台当中看到大家的这个微信看到大家的 宠物的照片， 私照了，对不对？ 其实我发现就是真的养狗和养猫的人很爱晒。 非常 狗狗还是猫猫更容易被晒啊？ 我觉得一般晒猫的比晒狗多， 好像是，因为 是 因为这个猫更好拍一些， 猫好拍动、是吧？ 狗一直在晃荡， 狗拍小视频的多。 哎，有可能是 发现狗就除了小视频之外，单反拍出来的更多。 哦，因为它在动，所以说这种效果会好。 需要是就是很 专业的 抓住它，要不然它会虚掉。 还有就是那个宠物明星里面，狗是不是比猫多？因为狗是不是可能就是种类比较多，然后也有比较特别好看的，然后有动作，还会笑，还会扑腾，还有摇尾巴。 因为狗出去玩，就是能出去玩的肯定比不出去玩的要更加 就是有光光度。 对， 是这个样子的哈。就是狗呢，好我接广告，我出去拍。猫说要拍就到老子家里拍。 我觉得猫更多是 太费劲了。 对， 谢尚进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他给我们点了个赞啊。不知道尚进养的是猫还是狗吧？他有说过吗？上次 没有，不记得了，我记性不太好。 你知道，就是一般来说养宠物的人，就我感觉他们的人生其实实际上就等于是家里面多了一个家人。然后我最近就是，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现在有朋友，他就 他就说他们家狗死的时候就真的是他哭了两个星期。 哇，我们也见过很多这种， 是吧？ 是是是，这个过程其实还蛮痛苦的。其实很多人现在不是不喜欢宠物，很多人是因为太喜欢宠物了而不敢养宠物。 对，我们 经常听到这种感叹，或者这种有故事的声音。然后有些时候我们不会多说什么，因为这个是说明它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声音啊，因为它曾经经历过什么啊。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反过来想啊，有些时候带给我们15年的快乐啊，这个时候有些时候反而就是能想过来，就会导致现在其实养的还越来越多了，变得啊。而且我听说前几天跟我们班同学聊了一个，咱班的田博士啊，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有很多技术啊，现在在做克隆的这个狗狗猫猫啊。这个 知道了， 经常把爱持续下去， 我觉得听起来更 sad， 更 sad 是吗？也是 更悲伤的感觉， 要想办法把它持续下去啊！这种感觉可能是更加的伤心。 你昨天晚上3点钟开挂的时候有想到这个问题吗？就人生就是生死由命， 我还没有参透生死了。我昨天晚上开挂，可能只是因为3点钟回到家，但是家门坏了，进不去家的一种癫狂的状态吧。 然后在我们班群里不断的砸门，谁来陪我聊天？我3点钟还没有进门。 然后刚才看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对狗狗和猫猫的一个情节，包括会产生的一些故事。Verona 就说了，说我们家的狗啊，曾经就有一只死了，一只自己跑丢了，然后就发了大哭的表情，所以现在不想养了。会有伤心的感觉啊。还有刚才宋222也是老朋友了，他问了一个问题，说男不养猫，女不养狗，怎么说？这是 就同 学 Mars 有什么自己的特别的观点吗？ 自从我这个原来狗和猫都养，后来呢因为创业的关系啊，我就只能养猫了，因为我没法保证1天遛2次，我就经常听到这种声音啊。应该还在中国南北都流行的一个话，应该是就是男不养猫女不养狗啊。但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从我的 就跟什么男戴观音女戴佛似的， 有可能是一个传下来的一个什么话， 是吧？ 为什么？对，其中的道理是什么？ 对呀，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哈。包括我看到了蔡地瓜也说了，说现在女生养狗的也很多呀，男生养猫的也很多呀，对不对？ 比如说什么少不读鲁迅，少不读胡适。 我们都说少不入川，好不好？这听起来简单许多。 少不水浒了。 对，其实那些不读什么不读什么，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就可能很小的时候不能参透那些文学家对于社会深刻的批判。但是男不养猫，女不养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如果知道，欢迎随时在这个直播平台上面跟我们进行互动。 我觉得可不可能是就类似于猫和狗的那个个性上来说的话，猫可能会更加的，就是女性化一些。 有可能、就是他需要养那种就是好动的动物，然后把男生那个阳刚之气带出来，是不是？然后女生的话就会比较宅，所以可能是需要女生会温柔会收敛，像一只小猫咪一样，然后男生热情主动，像一只大狼狗一样。有可能。我觉得这个点有说服我。 特别是流行在北方多半都是有点大男子色彩。 对然后后来我发现，你觉得有可能是什么？ 从你那个解读，更深刻的解读就是，如果男人都养了猫，可能就不需要女人了，对社会发展是不和谐的。 对， 有道理， 对吧？ 就觉得 不仅 有人在照顾了，是吧？ 而且猫给人情感上的满足，或者狗给人情感上的满足，它解决了陪伴问题。但很多时候，如果像猫这么一个会吊人的生物，可能真的把一个男人的这个想追女孩的劲儿都给用完了。 所以你现在， 我现在一心创业。 怎么就一心创业？ 然后还分心养了三只猫。 你养了三只猫。 对，三只猫，现在有2只在我们办公室，是我们的招财猫。 是这样的哈，我看到很多朋友告诉我们说，我让那也说了，说我把我们家狗的那个照片私信给你们了，就是你们能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看私信吧？ 对呀， 就是 我 是不会看私信，包括刚才蔡记的瓜也说私信给你们了，你们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私信给我们呢，还是说在这个账号里面，在花椒上私信给 我们？我看到了 、看到了是吗？ 我看到了有山有水，他们家猫的照片，超可爱。 哇塞，还可以这样， 就手机直接看，哇，好可爱呀！这是什么猫啊？ 哎，这么看来，晒猫的人更多哎。 这是一只加菲吧，对不对？ 我看不到。 这个应该是一只加菲。 这是一只不算是加菲啊，这算是加白，但是我看不清楚啊，应该上面是黄色的啊，因为。 因为做了很多装饰啊，戴了眼镜。 啊，对，戴了个眼镜，他是做了那什么吧？可能就是那个就是 P 图的那些 PS, 啊， 就效果啊，可能是还保护了就是自己猫猫的隐私。 猫可能更适合当 直接在这个982魔力工厂上面发图片就可以了。 对的，对的， 看到了。 嗯，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对。 现在确实是没办法去找， 是的，不太好找，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哈。我们那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982魔力工厂，其实特别方便，你搜索982数字魔力工厂，魔就是那个。酷炫的那个魔 啊，酷炫的魔是什么魔？ 就是那种特别充满魔力的感觉，巴拉巴拉小魔仙的魔啊，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你进去之后呢，可以直接发图片，我和水水这样看会特别方便。如果留言的话呢，在各个平台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希望大家配合啦，谢谢你们。 你知道，就是我要去伦敦的时候，当时我就要把我的那只猫，我养了 寄养 四年了吧？ 嗯哼，哇， 我的一只英短。 哇塞，那咱们俩养的是一个品种， 哦，是吗？嗯，是英短，然后它的名字叫阿夸。 哇塞，我的叫阿呆。 嗯，哇，就叫请阿开头的是吗？ 因为阿夸在那个西班牙语 水，对，因为它叫鱼鹰水嘛，就是那个阿夸 A Q U A。 跟了你两条街那个话梗，这一条车跟不上去了。阿呆不知道是哪国话。 然后我当时就把阿夸就是寄给我一个朋友养的时候，然后我要去伦敦嘛，嗯，然后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就是你知道养猫的人在。猫离开你，或者你离开猫的时候， 嗯， 你有一种，就是因为猫它不会记得你， 嗯， 而拥有的一种释然感。你有吗？ 我懂， 没有狗那么的， 就是我会 放不下。 我觉得，就比如说过了一个月之后，阿夸就不会再记得我了，因为猫是不会记主人的呀。猫会记主人吗？ 猫很难记主人， 很难记主人的， 很难记。 比如过了一两个月之后， 对， 它又有了一个新主人了， 明白了。 然后它就不会想念你。 我喜欢你这个解释。 所以我就不会真的特别特别想念它，但偶尔我还是觉得哦，我很想念它。 嗯，我知道。 但我会想着说，它也没有很想念你。 是这样的，就跟你分手一样，虽然我跟他分手了，可是他现在很幸福，而他完全忘记我了。哦，嗯，你彼此陪伴了一段路程，但是那是个很美好的回忆。现在既然没有对彼此的牵绊了，就更轻松一些。你不像狗狗，你会知道它是如此的爱恋。见着你，然后但是两个人却不得再见了。嗯， 对， 所以有忠犬八公嘛，对不对？没有忠喵八公。我觉得特别喜欢你这个观点。如果真的很怕这种感情牵绊的人，可以选择养猫，而不是 养 狗。合理吗？ 那是合理吗？ 部分合理，部分合理。 不分合理， 那不合理的部分是在哪儿？ 这个。其实啊，这个我觉得刚才那番话里面也透露出淡淡的思念，只是这种思念是绵长的、 嗯， 只是没有狗这么汹涌， 对， 嗯， 啊。 但是我反而能体会到，是有一种跟猫谈恋爱的那种感觉的那种思念， 嗯， 而且这个真正在，我看过很多主人啊，在隔了两三年之后再看到猫的时候，那个猫可能对主人需要恍惚一段，这是谁？好像以前见过，但主人那种感觉啊，其实还能，对对，还是会有那种感觉啊，又扑上去。 你知道后来就导致我就送给他的那个朋友，我跟他都不联系。就原本我跟他关系还不错的， 跟吃醋了一样。 后来我就不联系了，因为一联系他我就要想到阿夸。 而阿夸根本不记得你，然后反而和他很亲，是吧？ 就类似吧，嗯， 前女友的现任男友。 也不是嫉妒，我觉得就是一种，我就不想再想起阿夸了， 释怀了，是不是？嗯，其实我看到了，我好开心啊！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跟咱们发猫的照片，有山有水，又发了一张，说我们家的猫喜欢看书，而这个是真的萌死了，就一本书，然后一个猫呆呆的在那里看书，就猫安静的时候真的好美呀，啊。他家这个猫是个加菲，然后这个通身是白色的，只有头是黄色的，然后穿插着一些白色的毛，其实就还挺。 汪鹏程， 汪鹏程怎么了？ 汪鹏程你在干嘛？ 汪鹏程在干嘛呀？ 你们家养熊猫合法吗？ 他拔了一只熊猫。汪鹏程你好无聊啊，就是我让你下载，就是不让你下载熊猫的照片好不好，就快回复他一下 Mars 就是小表哥。 小表哥你是想让我给你做广告吗？这样你可以不再捣乱了。 然后继续看这个照片哈，还有这个李泽妮啊，李妮泽，对不起哈，他发了一个他家的猫，而这个猫 的确李妮泽是美短了， 是美短， 这个，应该是美短 是 对吧， 嗯，它只露出头，哎， 啊，是应该 看得出来吗？ 感觉上应该是美短的虎斑啊，嗯。 对 对对， 这个猫猫只能看到一个头，然后头上还戴了一个，那是头巾吗？然后前面还围了一个围兜啊，那是帽子，嗯。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晒猫的人踊跃性很高？ 是 发现了。 我现在有一个 什么吗？因为我觉得好像猫在旁边，你随时就可以拍一下。 嗯， 而且猫喜欢趴在你的这个你的键盘旁边。

电台调频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虽然从来没有养过狗狗，从来没有养过猫猫，但就像高宝祥说的一样，我是因为害怕照顾不好他们而不养他们，但是很爱他们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既养过狗狗也养过猫猫，就像高宝祥说过的那样，就是因为爱着他们所以一直养着他们的水水。 那请问高宝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宝祥？ 大家好，我是一个超级爱狗狗超级爱猫猫，最后爱到自己投了家宠物医院之后，又开始自己来创业做互联网宠物项目的一个，做了一半发现自己竟然对猫猫狗猫还过敏的创业者。 哎，你是到目前为止表现最好的高宝祥。 是吗？ 真的 因为我一直在流泪吗？ 不是，你接得很准。我看到在咱们直播平台上快乐的雨涵送了一个一见钟情，谢谢。然后他还说了山山水水总是情，一起关注一定行啊。喵，还加了一个这样的语气助词， 喵喵。 的确是这样，我非常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哈，在这个花椒平台搜索活力982，点击关注，可以不错过我们每一天的直播，因为每一天的7点半到9点半都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当然了，大家可以只选择收听 FM98.2AM927。想看的话呢，除了花椒，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或者是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主播在做节目的各种实况了。欢迎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 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时段当中，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在982魔力工厂这个活力982的这个房间来发他们的宠物的照片，然后看到你的宠物长成什么样子，好不好？ 是的， 一个很欢乐的早上。 对的，如果你在花椒的话呢，请千万记得点击关注，谢谢你们啦。 OK， 那接下来其实我还是想聊一聊关于猫奴和狗奴的话题，就是其实在猫儿子看来，你身边接触到的，你觉得猫奴和狗奴他们在性格上表现出来的很大的一个特征，就不同在哪儿？你能有点总结性的这种？ 其实是有点感触的，因为身边猫奴狗奴特别多。这个从大概率上来看，不是绝对的啊。我们觉得这个狗奴往往更阳光活泼一些，更喜欢室外运动一些。猫奴呢就是宅，喜欢网购啊。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天猫非要找猫这个词，可能是因为养猫的人真的很宅 啊。 对，我们从宠物店，因为我们服务了好多好多宠物店嘛，上千家宠物店，我们从宠物店拿到数据来看呢，这个宠物主人里面养狗的宠物主人去宠物店线下消费的比例特别高。但是养猫的呢，就现在只有一半了，应该是啊，因为养猫的人应该可以一个月不出门就能活下去。 我没去过， 他们是线上消费，是这意思。 基本上没去过线下买猫粮，如果去的话，也是离家最近的楼下的超市。 是是是。 你都怎么买猫粮？ 网上 啊。 网购。 对，猫的人就是比较宅的，而且呢，猫猫呢不是说必须要时刻去养这不是说必须要时刻去给它照顾洗澡的问题，因为猫猫很爱干净。但狗狗的话，基本上一周两周就要洗次澡，那这个消费你是不得已去线，就必须要去线下的。 说句实在的哈，如果我养一只狗哈，如果我让它活得还不错，一个月需要花多少钱啊？ 要看你养的什么狗了，就是 你给我推荐女孩子适合养的狗。你看，比如说刚才快乐的雨涵在平台说了，说我属狗，我想养猫。先这样吧，咱们先照顾咱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哈。想养猫的话，你有什么推荐吗？如果是女孩子 猫的话，其实比较好挑。猫的话，基本看颜值，因为各种品相的猫呢，基本上就是花纹不太一样，大小差的不是特别多。这边我养的英短属于是中型偏大一点的，那么再大一点的这个布偶猫也长得蛮帅的，但它也是大一点点。那美短就会小一点点，就大小是差不多的，只有花纹不一样。所以说大家养猫基本上是看颜值的，而性格也差不了太多。 不是啊 哈？为什么？ 不是。 太好了，主持人和嘉宾要吵起来了。 养猫的性格，我觉得跟它的那个就是种类其实还是有关系的， 有差别的是吗？ 有关系的。普遍我觉得美短就要比暹罗更加外向一些 啊。是吗？ 因为暹罗猫就是它做什么事情都很小心。 对，会有细微的区别，但是我们觉得猫的品种之间的性格区别会比狗要小很多。 就是狗的差异性更大，是吧？ 要讲狗的话，那确实 相对来说， 很多人养狗会考虑，首先小狗和大狗真的差别蛮大的， 很大， 小到吉娃娃啊这种，然后大一点点这个贵宾，迷你贵宾啊这种，然后再大一点点可能就是什么柴犬、柯基这一类，再往上就是萨摩耶，或者是阿拉斯加这种雪橇三傻啊，再往大还有更大的。 好喜欢雪橇三傻这个称呼。 对，正好是我们三个人是吧？ 我才是雪橇三傻呢。 然后你像小狗和大狗， 嗯 啊，这个花销是差别非常大的。就洗次澡可能小狗只要四五十块钱，但大狗就要四五百块钱，这是蛮大的。然后吃的饭量也超级超级有区别， 嗯， 但猫的话饭量不会差特别多， 嗯 嗯，所以你要说养狗要花多少钱，可能在体型上就会差出很大一截。 嗯，我看到了蔡记的蛙说我家的狗啊，每一个月可能会花300多块钱，啊，是个比较正常的范围吗？ 有小狗的话是蛮正常的。 嗯，你知道就是可能要看想怎么养这只狗吧。 嗯， 我曾经看过那种就是项目，就是宠物店的项目，一只狗做一个 SPA， 然后要1980。 对对对，那个宠物店应该是我们客户，因为全北京就这么几家能达到这个价格的，哦，这几家都是我们客户。 就是我都没有做过1980的那个 SPA，我就会觉得狗狗真的要做这么贵的 SPA 吗？ 对，因为你是狗奴嘛。 啊， 哦。但他又不是人奴，所以说，哦，作为我们付费主体来讲，我们想让他偶尔体验一次。啊，当然呢，这也是个别的社区里的最顶尖的服务才能达到这种程度。 嗯， 啊，也不会主人说一周给他来一次的。 嗯，明白了。 但是 Mars 会把自己放在一个狗奴或者猫奴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吗？ 我其实有时候还蛮， 我觉得，嗯，所以你先说。 我有时候还蛮享受当狗奴猫奴的那一瞬间的感觉的。嗯，啊， 只有一瞬间是吗？ 差不多，对，一瞬间嘛。等我开始流泪，我就要远离它了。 一个对狗毛和猫毛过敏的宠物行业创业者，拿生命在创业，每天都在哭。为什么？我对狗，因为今天你知道，Mars 他起很早，创业者通常起非常早，这就是为什么喜欢跟创业者玩儿，因为咱们是早间节目主持人嘛，早上起来也没什么人可以聊天，只有创业者们起了。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他因为8点半要来上节目，你知道他几点出的门吗？ 6点半。 他不，他应该是6点之前应该就出门了，因为他先去一个朋友家。就是 撸了会儿猫。 哇， 想这是什么活动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原来约了今天早上这个猫咪有一个小的 party 要认识一下啊，这个然后今天正好来了这个山山水水的节目，然后呢这个提前了一点点，然后我说我们提前一点吧，我说6点半你起得来吗？他说6点半我当时起得来了，我也在创业好不好。然后于是说我就6点半到他家，然后我们玩了一小时猫，然后再过来的。 啊， 就是要爱猫的人以及养猫的人会经常举行这种猫咪之间的聚会或者是狗狗之间的聚会吗？ 对对对对，像我这种纯猫奴就有 N 个这个猫奴的群啊。刚才我还在猫奴的群里分享了一下我们这个花椒的链接。 我看到有很多朋友是通过你分享的链接来看的。 哦，是吗？ 是的，是的。 有分成吗？ 就是因为两个主持人也没有分成。 啊，那这个 大家现在在这个活跃982的这个房间看到的就是阿夸的照片 啊。是的， 只 是发过去了哈。嗯， 哇， 所以你刚才一直在找自己猫猫的照片， 其实 分享给大家。 有点难找了，因为太前面了。 嗯， 太前面， 好好主持好不好？ OK， 其实我刚刚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在我的就是观念里面，我很少会把自己摆成猫奴的位置。 嗯， 因为我觉得好像我没有特别特别享受，就比如说它是主族去伺候它的感觉 啊。 嗯，我更愿意觉得好像它是我们家另外一个住客。嗯， 啊， 只是说它用它的美貌来换取我对它的那个犒劳。 你家那个阿夸真的还蛮好看的。嗯。但他现在已经属于别人了， 对， 而且和那个主人已经不联系了，你还去找他的照片，就是， 要反复撕开这个口子是吗？再撒点盐， 孤老就是孤寡老人的感觉。 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 这时候应该配雪花吗？ 来一首 白毛女吗？ 然后 配雪花。 接下来就是 Mars 其实比较了解这样的就是族群以后，你会发现养宠物的人和不养宠物的人的区别在哪里吗？ 养宠物的，哎，我们经常能看出一个人是否养宠物。有些人觉得很，你现在没养， 啊，怎么看出来的？ 因为你上面有毛。 对， 一个， 对，真的， 其实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如果你看一个，其实哎，他感觉还挺精致的人，但他身上总是偶尔会有毛，粘不干净的，这个人那不用多想， 嗯， 啊，那一定是这个状态。 嗯， 还有呢，就是养狗的人其实生活比较规律。 嗯， 因为每天两遛必不可少。 遛狗真的是。 对对对，哦，就像我们创业者和你们这个主播一样，规律，哦，早上要起来遛一次， 嗯， 晚上回去要遛一次。 嗯， 经常有人会说吃吃饭，哎呀，我这个要回去了， 嗯， 啊，时间不早了，我家狗还憋着尿等我呢。 听起来跟喂孩子差不多。我昨天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师妹，她已经有宝宝了，我要回去了，我给孩子喂奶。 啊，这种感觉差不多。 是一样的， 对， 是不是 感觉差不多。 嗯，蔡记的瓜说了，生哥是狗群群主，宠物主之间会有群。生哥是谁啊？是你吗？ 他不是我。 生 哥 是谁 啊？ 哦，飘海人生是吧？哦，他们就是这么来的。 对 啊。说那个刚才那个飘海人生是狗群的群主，经常相约一起遛狗，帮他们相亲。嗯， 哎，对， 我觉得 狗狗相亲蛮多的。 狗狗相亲比较合理，那猫奴们就会干啥呢？猫需要相亲吗？ 猫可能会更直接一些。啊，因为猫可能就不叫相亲了。 配种。 昨天我一个朋友就对，昨天我一个朋友就是一个美女朋友养了几只猫啊，直接就是给我发私信说，这个能不能给我介绍一只，能不能给我介绍一只小公猫啊，来我家跟我的叉叉叉母猫交配一下，就比较直接，因为你知道母猫发情的时候主人是有点扛不住的。 嗯，是的 ，那个是很夸张的啊。所以说母猫一般在求母猫主人在求助的时候就比较直接了啊，没有这个过程了，也不需要认识了，抓紧来我家。 拦不住了，抓紧时间解决。 对。但狗狗往往会先建立一些认识的感情，因为遛狗的时候每个小区都会有一些广场啊，大家可能先熟悉啊，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哎，某一只小母狗和某一只小公狗突然在一起了。对，但是猫在一起时间其实很短，啊，15秒钟搞定。 嗯， 啊，就是猫其实很迅速的生物。 嗯， 但是狗 它也不会记得彼此，对不对？有爱情吗？猫之间？ 嗯，坦白来讲，应该是没有的，是一个很伤心的话题。 狗有吗？ 狗其实可能会认识，但是狗的时间会长一点，就经常有两个狗的主人啊， 嗯， 就要在旁边，必须要待45分钟以上了。啊，因为狗的时间很长啊。 你知道我最近发现 要抽几支烟。 我每天上班就是下班的时候，发现有两只狗的关系特别好。 嗯， 但是他们两个的狗主人，我能感觉到他们不是在一块住的，他们就是两个分开住的人。 就每天早上出来陪狗谈恋爱。 哎， 每天晚上的时候，他们应该就是因为他们的狗狗要见面， 嗯， 所以他们就会在那边抽烟，然后边等着他们狗狗在那聊。 啊，两个男生。 对。 嗯， 然后就两个看起来就是不住在一起的男生。 嗯，明白了， 明白。 各养各的狗， 嗯， 是是是。据我所知，很多宠物社区里的这个宠物店比较会运营的，他就会把猫和狗啊拉两个群出来，就有组织的规划这些宠物主人来遛狗啊，或者组织小猫聚会等等。 嗯， 啊，这种其实蛮有意思的。狗的主人其实也更倾向于每天遛狗的时候能有个人一起来遛一遛，或者让我的狗狗碰到一个同品种的狗狗， 嗯， 啊，说不定能发生点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嗯 嗯。 哎，我是真的很好奇，现在养狗和养猫的人有这么多吗？就被你打出的，我觉得好像每个人都在养狗和养猫一样。有数据吗？ 数据上看的话，一线城市应该有12%的家庭，北京应该是12%以上的家庭。 嗯， 这个数字涨得非常快。 嗯， 啊，然后以前是一个极小众市场，现在已经有12%的家庭是养宠物的了，是有拥有宠物的了。 嗯， 这就意味着可能10个人里面，哎，有一个身上就有毛。 嗯， 啊。 我就经常会身边碰到有毛的人， 一起来的我特别动摇，因为其实你知道，我最近真的很动摇，在想我要不要重新开始养一只猫之类的话。 嗯， 不要养。 我也觉得 太忙了，你不要养。 在跟自己说，我觉得那就算了吧。 嗯。 但你知道，就刚刚我反而会发现，其实养狗的人和养猫的人，他们在就是比如说艳遇， 嗯， 或者是感情观上，也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感觉。你会发现，其实养狗的人很容易出现很浪漫的际遇。就两个人的相遇 需要先认识，然后突然在一起了，哎呀， 到一个 走着走着走着，哎，你也跑步，哎，遛狗，哎，走，哎，在一起吧，好嘞，这种。 然后你发现一个惊悚的事实，就是如果是养猫的人，就直接已经场景转换到了他家。 真的吗？ 养猫人很快啊，是不是？ 快停车，快停车，这儿根本去 不是幼儿园的 路。 会被掐掉吗？今天的节目？ 不会，就是水叔的一个客观的观察嘛。啊，看到王子也来了哈，他打了个招呼，嗨。嗯，然后刚才那个，对，刚才快乐女孩说水水的声音有点小。 嗯， 哦，没关系啊，不让水水的声音变大一些好不好？一个神奇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咣咣咣。 然后汪鹏程同学问说，中国有多少猫口，多少猫奴，中多少狗奴，这个数据刚刚其实太低。 对的，是的，12%。 按照家庭户数来看啊，一线城市办的事儿，二三线城市还没有达到这个数字。 嗯，还没有达到。 对，但其实大家对这个数字可能没太有感觉，我可以再横向对比一下，蛮有意思的。 嗯， 大家知道离我们很近的这个东亚地区啊，这个日本，养宠物的比例差不多在30%露头。 啊，怎么这么多？ 日本有这么多？ 很夸张， 30%很夸张、啊， 很夸张。然后最夸张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宝岛地区啊、嗯，台湾地区，台湾地区的这个猫奴狗奴文化呢，有点像日本。那么台湾地区呢是40%接近，很夸张啊。然后更夸张的在后面啊，美国 啊， 美国就不用说了，我真的是 就是家家有狗吧，应该。 美国是真的狗比人多，这是美国一个常见的话。然后美国2亿多人口，据说宠物数量是3亿只。然后最大的宠物上市公司也在美国。我们看了他们的数据啊，美国养宠物的家庭比例在65%以上，而且每一家平均是2只左右。 嗯， 啊，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数据。 就是他们不只需要狗的陪伴，他们的狗还需要陪伴，是吗？他们的狗狗 对，一般就是应该是标配吧，白人家庭的标配，一狗一猫。 嗯，我看到了快乐的雨涵说日本的压力很大，需要陪伴，所以他们比较想养狗狗。说到底为什么大家会养狗狗？然后中国的一线城市现在是12%的家庭比例会养狗狗，你觉得这样的数据会在什么样的一个上升的频率继续出现一个增长？你有预测吗？以及大家为什么会想养狗想养猫呢？ 其实你没，我觉得你们肯定发现了，去年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做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对， 其实呢这句话以前没火，去年突然火了。我觉得跟人，我们中国的这个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社会发展到了需求陪伴这个阶段、 嗯、 而导致这句话会特别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嗯、 因为很多人节奏太快了、 嗯、 或者是说中国这种儿女跟父母远距离分开居住、 嗯、 导致双方都有非常强烈的孤独感、 嗯、 啊，这种时候其实有些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狗来解决，就产生了这个陪伴的这个诉求、 嗯、 那这个诉求才是需求嘛，才导致了反向刺激了这个经济的发展、 嗯、 这个宠物经济的发展。那么随着今年正好有几家第一次有上市公司上了 A 股啊，这时候就是更加刺激这个眼球、 嗯、 那资本进来之后可能会催生一下，促进发展、 嗯、 所以我们认为可能3-5年时间，那么大陆地区可能就会向跟我文化比较接近的台湾地区就会靠拢这个数字、 嗯、 啊，一线城市可能会靠拢、 嗯、 因为人均 GDP 的消费能力是已经达到了、 嗯、 啊，我们房价应该已经傲视他们了、嗯、对，然后这个压力其实也蛮大的、 嗯、 那一切的条件其实基本上酝酿的差不多了、 嗯、 那么就在等这个这种感情的渲染过去了，他没找到方法解决陪伴问题、 嗯、 那么身边的人告诉他这个方法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就会选择这种方法来解决自己的孤单问题、 嗯、 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个3-5年之内会蛮快的，至少在1-2线城市。 那你知道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是说美国的特别是白人社区他们养狗的那个整个的就是情况是跟他们的那个家庭的比如说居住环境然后他们整个的社区文化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比如说美国只要是差不多中产或者中产下面一点点这样的家庭，他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个 house， 然后他有一个 yard， 对， 就是都在那边有个院 子种点菜呀， 然后比如说你每天其实整个你的狗的那个生存环境是很好的， 没错。 但是其实说实话，我在上海有一个朋友，他家很小，就因为你在上海，他想住在市区的话，大概就是一个30多平的一个房子。然后呢，他养了一只金毛， 哇！ 然后他们家的 金毛很大，对不对？ 然后他们家的金毛就是他还要把金毛关在厨房。因为他的卧室如果被他的金毛就是占领的话， 掉毛很严重， 不可能就是在生存。然后呢，他们家的金毛在他们家厕所里走路要掉头，就是因为那是一个 L 型还是一个 T 字型， 什么叫 掉 头啊？ 就是他必须要把身体先往这边挪一点点，以后的头才能过来，然后他再把这么挪过去， 感觉比考驾照还难。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能这样对待你家狗，我说要么你就换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大一点的房子， 没错， 要么你就把它送给别人。 嗯。 我觉得送给别人他肯定不舍得， 对，他不舍得，然后他又不想搬到郊区去， 哇， 然后他就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说陪伴就是最长情的道理。我现在就说，我说 你是要求他陪伴我？ 说话了吗？作为一个主持人，你不能说他胡扯。好了，咱们先表达一下这种感情啊，因为水水真的是很爱就是各种宠物的，他非常需要。既然你养了他，就给他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给他一个更好的这种体验陪伴的感觉。 但是我跟你说，这是故事的转折在。然后我最近有一个 他狗狗后来变成了一个非常灵活的。 很瘦的狗， 金毛 站着生活。 有一天晚上，就是我和他就是睡在里面的那个房间嘛，因为他家太小了。然后我在上海的时候寄住在他家的，然后突然下雨了， 嗯， 突 然外面下雨了，嗯，然后我就一下子就被那个雷给惊醒了，嗯，然后呢，我就看见他 家一共30平，有他还有一只金毛，你还记住在他家， 因为那天晚上有点晚， 明白了， 嗯，然后呢，他就把门打开，嗯，然后那只金毛就进来，然后啪就。睡在就趴在床的旁边，然后有点哼唧，嗯，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狗狗怕下雨，哇，所以只要下雨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在我的旁边跟我睡， 让我哭一会儿，哇， 然后那个瞬间我就觉得天哪，就是我一下子就觉得好像那间小屋子也没有那么小，嗯，因为他和那个狗狗之间的那种陪伴，有的时候让你觉得哎，好像一个人在城市里面有一只狗就让你觉得挺感动的，嗯，然后那只狗狗就会很安心的，然后就虽然有点哼唧，但就会趴在它的旁边，嗯， 没错， 然后我就在想说，那可能就是我们的条件没有允许的情况下，也不能剥夺每一个喜欢狗的人就是养狗的权利吧，就是那只狗只有一个很小的客厅去生活，嗯，对不对？ 对， 其实很多电影里讲的这个故事也是，哪怕主人在贫穷落魄的时候啊，甚至都没有房子住啊，狗狗也是不离不弃的那种，嗯，这些时候这个开心它开心就好了啊，嗯，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它这个如果房太小的话呢，这个在选择的时候尽可能选择小型犬，嗯，啊， 因为那 可能更舒服一些， 那只金毛是他的一个朋友不要了，嗯，就是说我要就是把它就是送给别人， 明白， 然后他们两个就接过来了， 嗯，然后之后他一个人住的时候在那个房间里面，然后那个金毛就嗯，哎，我是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对我的影响还挺大的。 我觉得你讲得很温馨，所以我把电影换成了深情版的，有没有听到？哇！此时此刻，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是刚才水水对宠物的这种爱，以及他理解，不管你的生活条件是怎么样子的，你喜欢宠物，你就养宠物的权利，就是他和主人，这个主人和宠物之间那种互动，是我们可能不能理解的一种乐趣。只要他们两个人彼此开心、彼此在意、彼此幸福，我觉得就好了。嗯， 嗯，其实养宠物养久了，你会发现宠物是能懂你的。 有 对，其实甚至连猫猫都可以跟主人有互动，有很多互动的，那狗狗就更不用说了。 嗯嗯，你们家猫和你就是你最喜欢的互动是什么？ 哇，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我每次回家啊，我的大猫阿呆长子啊，就会主动走过来，用头疯狂的蹭我的小腿，嗯，啊，蹭到满是它的气味为止啊。因为我们看过，就是猫在表达对一个人的爱的时候，最先的动作应该是拿腮这个部位去蹭这个物体，嗯，可能是一个桌子，可能是一个腿，可能是你的脸等等，嗯，因为腮上有它的气味，它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嗯，啊，我要把它占为己有，我才会蹭它，嗯，这是一个很温馨的，这个养猫的人可能会感受到这个东西。嗯 嗯，明白了。我看到了王子说了，王子也是一个很爱猫的，很爱狗的人啊。他可能是养的猫或者是狗。他说了，我们家的宝贝也是这样子，他怕打雷，怕放炮。你知道，我就是他会发现自己的宠物的这种特殊的小小的细节，我也会觉得很温馨，像照顾一个家人一样去照顾他。他刚才也说了，现在宠物医院很火。我们今天请到这位嘉宾高茂祥了，中国狗爹啊，宠之道的创始人。他在创建这个宠物用品交易平台之前，也做过宠物医院，其实对宠物行业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了解了。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我想请茂祥呢告诉我们，你对宠物行业有什么的期待，你想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想跟所有的喜欢猫喜欢狗的我们的听友和观众朋友们说些什么。嗯，来 Mars。 我希望我们可以让这个宠物行业啊有很多以前不透明的东西，比如说产品质量不透明，产品品牌大家不知道哪个好，嗯，啊，然后楼下宠物店的这个洗澡美容和寄养的服务呢可能都不标准化，就导致价格不透明，服务质量也不透明，流程也不透明，掏不掏耳朵，拔不拔耳毛，这些都大家都不透明，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努力呢能把这几方面都做到特别透明，嗯，能让宠物行业你去一个宠物店就像有去 7-11 购物的便利店购物的一样感觉，嗯，你不会怕里面的东西有问题，嗯，也不会怕里面的流程上是不透明的，嗯，我们希望做到这一步，能够让更多城市的这个社区里的这个养宠物的宠友们能够享受到这种不一定是最奢侈的服务，但是一定是最放心的，性价比最高的啊，这种最温馨的服务。嗯，然后也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宠物可以走进越来越多的家庭，嗯，啊，因为现在流浪动物也很多嘛，啊，这样的话呢，这个人和宠物之间和谐共处之后，对宠物有好处，对我们快节奏发展的这么压力大的社会的所有的人也是有好处的。嗯，希望可以和谐共处，人和宠物。 嗯，我看到了，你知道就是 Mars 他现在是做的线上交易平台嘛，叫做宠之道，他慢慢的开始应该要开始做线下的门店了，所以 是我们一直在服务他们，因为 对，你要开始做自己的线下门店。 我们应该会不会做自己的，但是我们会帮助很多很多宠物店，帮助他们这个做成有7-Eleven种品质，现在都是零散的单体的夫妻老婆店，我们会帮他把从门头到装修到所有的货品加上里面的这个美容师的培训都帮他做得非常非常完善，帮助他们赚更多钱。 好吧，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呢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呢。最后呢请记住啊，刚毛讲这个，因为对狗毛和猫毛还过敏，还有在宠物行业打拼的创业者， 用生命在 创业的人